让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 I'll take care of you， 挫折悲伤你都会经历，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 Don't keep it waiting.

前来告白。 Oh,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Oh, tonight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 Walk me 一路走这一路，没有不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从错般美好走到最。

如独白家的血淋淋，闭着眼睛没入戏。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暗伏着秘，忍不住你释放眼目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胆怯，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的家。 却忐忑，空空的唱一恋恋不舍，懒懒笑着默在生活单纯，在这里麦浪中穿过，画下这一刻，我怎么才能够像朵蒲公英随风在内心降落。 1, 2, 3, 4 比未来更蔚蓝的天空，堆满了可口的云朵，踮脚尖选一个你喜欢的甜筒，最美的约会配上卡农，旋转木马上那只雪红，你闯进我的小小王国，声 hello， 你会不会也会念着摩天轮上的日落，背后是我静静等着爱你的心独一个，孤单笑着我谁来陪陪想。

나만위한답안 Hustle the wind Baby 내맨의신 Making it to what we can 새로운기억 Baby 가 10% 빌레너해를계속속속 work We got an empire of mine 함께전전이올라 Stepping for real 진실이닿는순간느껴봐눈을감아 Stepping for real You be loving come outside 나뛰보다 Let's make a deal 서서깊이어건강연치어내손을잡으면 together for real Sadden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ma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That'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So why did we come along? Mr. Blue Sky,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So why did we come along? So, the way

习惯，需要散步时能有你在。 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却道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心里去逆流成年，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需要散步去年有你 身边，陪你去度过每一

觉般到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给过心的开心。正义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音乐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起床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百事换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听远方的信号，痛过的美丽，人将冉冉升起，想起的我，想起了你， 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红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让我留在这地方。

游荡着善良的魔鬼，他总是这样说着，一切都无所谓。他背对着人群，摔碎了在风里面。

了吧。